小王子所访问的下一个星球上住着一个酒鬼。访问时间非常短，可是他却使小王子非常忧伤。 你在干什么？ 小王子问酒鬼。这个酒鬼默默地坐在那里，面前有一堆酒瓶子，有的装着酒，有的是空的。他阴沉忧郁地回答道： 我喝酒啊。 你为什么喝酒？ 为了忘却。 小王子已经有些可怜酒鬼，他问道： 忘却什么呢？ 酒鬼垂下脑袋坦白道： 为了忘却我的羞愧。 你羞愧什么呢？ 小王子很想救助他。 我羞愧我喝酒。 酒鬼说完以后就再也不开口了。小王子迷惑不解地离开了。在旅途中，他自言自语地说道：这些大人确实真狡怪。第四个行星是一个实业家的星球，这个人忙得不可开交。小王子到来的时候，他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一下。小王子对他说： 您好，您的烟卷灭了。 3+2=5，5+7=12，12+3=15。你好，15+7=22，22+6=28。没有时间去再点着它。26+5=31。哎呦，一共是5,1,620,2,731。 五亿什么呢？ 你还待在这儿呢？5,100,000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了。我的工作很忙。我是很严肃的，我可是从来也没有功夫去闲聊。2+5=7。 5,100,000什么呀？ 小王子重复问道。一旦他提出了一个问题，是从来也不会放弃的。这位实业家抬起头说： 我住在这个星球上54年以来，只被打搅过3次。第一次是22年前，不知从哪里跑来了一只金龟子来打搅我，它发出一种可怕的噪音，使我在一笔账目中出了4个差错。第二次在11年前是风湿病发作，因为我缺乏锻炼所致，我没有功夫闲逛，我可是个严肃的人。现在这是第3次，我计算的结果是5,100,000。 几百万什么？ 这位实业家知道要想安宁是无望的了，就说道： 几百万个小东西，这些小东西有时候出现在天空中。 苍蝇吗？ 不是，是那些闪闪发亮的小东西。 是蜜蜂吗？ 不是，是金黄色的小东西。这些小东西叫那些懒汉们胡思乱想。我是个严肃的人，我没有时间胡思乱想。 是星星吗？ 对了，就是星星。 你要拿这5,000,000星星做什么？ 5,162,731颗星星。我是严肃的人，我是非常精确的。 你拿这些星星做什么？ 我要它做什么？ 是啊， 什么也不做，他们都是属于我的。 星星是属于你的？ 是的。 可是我已经见到过一个国王，他…… 国王并不占有，他们只是进行统治，这不是一码事儿。 你拥有这许多星星有什么用呢？ 富了就可以去买别的星星，如果有人发现了别的星星的话。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。这个人想问题有点像那个酒鬼一样，可是他又提了一些问题。 你怎么能占有星星呢？ 那么你说星星是谁的呢？ 实业家不高兴地顶了小王子一句： 我不知道，不属于任何人。 那么他们就是我的，因为是我第一个想到了这件事情的。 这就行了吗？ 那当然，如果你发现了一颗没有主人的钻石，那么这颗钻石就是属于你的。当你发现一个岛是没有主的，那么这个岛就是你的。当你首先想出了一个办法，那你就去领一个专利证，这个办法就是属于你的。既然在我之前不曾有任何人想到要占有这些星星，那我就占有这些星星。 这倒也是，可是你用它们来干什么呢？ 我经营管理这些星星，我一遍又一遍地计算它们的数目，这是一件困难的事，但我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。 小王子仍然还不满足，他说： 对我来说，如果我有一条围巾，我可以用它来围着我的脖子，并且能带走它。我有一朵花的话，我就可以摘下我的花，并且把它带走。可你却不能摘下这些星星啊。 我不能摘，但我可以把它们存在银行里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 这就是说，我把星星的数目写在一片小纸头上，然后把这片纸头锁在一个抽屉里。 这就算完事儿了吗？ 这样就行了。 小王子想到，真好玩，这倒蛮有诗意，可是并不算是了不起的正经事儿。 关于什么是正经事儿，小王子的看法与大人们的看法非常不同。他接着又说： 我有一朵花，我每天都给它浇水。我还有三座火山，我每星期把它们全都打扫一遍，连死火山也打扫，谁知道它会不会再复活呢？我拥有火山和花，这对我的火山有益处，对我的花也有益处。但是你对星星并没有用处。 实业家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，于是小王子就走了。在旅途中，小王子只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： 这些大人们真是奇怪极了。 第五颗行星非常奇怪，是这些星星中最小的一颗。行星上刚好能容得下一盏路灯和一个点路灯的人。 小王子怎么也解释不通，这个坐落在天空某一角落，既没有房屋又没有居民的行星上，要一盏路灯和一个点灯的人做什么用？ 但他自己猜想， 可能这个人思想不正常，但他比起国王，比起那个爱虚荣的人，那个实业家和酒鬼却要好些，至少他的工作还有点意义。 当他点着了他的路灯时，就像他增添了一颗星星或是一朵花，当他熄灭了路灯时，就像让星星或花朵睡着了似的。这差事真美妙，就是真正有用的了。 小王子一到了这个行星上，就很尊敬地向点路灯的人打招呼： 早上好，你刚才为什么把路灯灭了呢？ 早上好，这是命令。 点灯的回答道： 命令是什么？ 就是熄掉我的路灯。晚上好。 于是他又点燃了路灯。那么为什么你又把它点着了呢？ 这是命令。点灯的人回答道： 我不明白。 没什么要明白的，命令就是命令。早上好。 于是他又熄灭了路灯，然后他拿一块有红方格子的手绢擦着额头。 我干的是一种可怕的职业，以前还说得过去，早上熄灯，晚上点灯，剩下时间白天我就休息，夜晚我就睡觉。 那么后来命令改变了是吗？ 点灯的人说： 命令没有改，惨就惨在这里了。 这颗行星一年比一年转得更快，而命令却没有改。 结果呢？ 结果现在每分钟转一圈，我连一秒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。每分钟我就要点一次灯，熄一次灯。 真有趣儿，你这里每天只有一分钟长， 一点趣味也没有。 点灯的说：“ 我们俩在一块儿说话，就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。 一个月？ 对，30分钟，30天。晚上好。” 于是，他又点着了他的路灯。小王子瞅着他，他喜欢这个点灯人如此遵守命令。这时，他想起了他自己从前挪动椅子寻找日落的事。他很想帮助他的这位朋友。 告诉你，我知道一种能使你休息的办法，你要什么时候休息都可以。 我老是想休息。 因为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忠实的又是懒惰的。小王子接着说， 你的这颗行星这样小，你三步就可以绕它一圈，你只要慢慢的走，就可以一直在太阳的照耀下。你想休息的时候，你就这样走，那么你要白天有多长，它就有多长。 这办法帮不了我多大忙，生活中我喜欢的就是睡觉。 真不走运， 真不走运。早上好。 于是他又熄灭了路灯。小王子在他继续往前旅行的途中自言自语地说道，这个人一定会被其他那些人，国王啊，爱虚荣的呀，酒鬼呀，实业家呀，所瞧不起。可是唯有他不使我感到荒唐可笑，这可能是因为他所关心的是别的事，而不是他自己。他惋惜地叹了口气，并且又对自己说道，本来这是我唯一可以和他交成朋友的人，可是他的星球确实太小了，住不了两个人。小王子没有勇气承认的是，他留恋这颗令人赞美的星星，特别是因为在那里每24小时就有1440次日落。